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95集，猛鱼。六月所剩无几，此州守备军已经初见雏形，萧迟也到了应该继续北上的时候。他在中博两个月，没有给李北寄过一封私信，李北也没有给他寄过一封家书。猛出列的时间越来越长，萧迟也知道他在往北飞。他站在庭院里看渔阳渐沉，直到背后的沈泽川轻敲了敲门框。萧迟也回首融在斜晖里看着沈泽川。沈泽川觉得萧迟也似乎又变得高大了一些，那宽阔的肩膀承担着沉日的重量，他远比六年前更加强壮。沈泽川看了片刻，萧迟也微侧开身：“ 我们去跑马吧。” 比起上一次，这一次萧迟也是认真的。他带着沈泽川上了浪淘雪金，从踏鞍到拉缰绳，事无巨细地讲给沈泽川听。他像是什么都想留给沈泽川，他的马，他的鹰，他的心。两个人沿着磁州城外的林道驾着马小跑向北，天尽头的渔阳消失了，星子从背后延伸而出，北边的山峦水草肥美，浪淘雪晶跑了上去。萧迟也勒住马，在风里对沈泽川说：“ 尽头就是红雁山。” 沈泽川放眼眺望，在夜云层叠里，远处是苍茫的天，他只能隐约窥见红雁山高隆而起的背部，它像是横卧在天尽头的长龙，在大洲最边缘画下了蜿蜒的界限。钟伯能看见他的轮廓，却跑不到他的身边。他滋养了大洲北边最辽阔的土地，他是岭北大地崛起的万里高墙。沈泽川听见了风的呼啸，那是与去都截然不同的风，吹得他的袖袍犹如白鸟展翅。 这是红雁山的呼唤，他也会想念我。当我们靠近他，就能听见更清晰的长调。 萧迟也让浪淘雪晶跑起来，他们在风里颠簸，穿越狂浪的野草，像是扑向红雁山的飞鸟。猛从后振翅而追，盘旋着俯冲下来，掠出了一条草线。萧迟也忽然在沈德川的耳边说：“ 我要带你见呢。” 沈德川耳边的小玉珠被喝热了，他望着前方。 小川。 萧迟也偏头，沈德川说了句什么，但是风太大了，萧迟也没有听清。他不肯作罢，便凑近了些，示意沈德川再说一遍：“ 再跑就过境了。”“ 那就过境。” 萧迟也没有停下。“ 我带你回家去，见老爹和大哥。”“你是在说什么？” 沈泽川在风里大声说：“ 我的扇子呢？” 萧迟也捞住沈泽川，猛然勒马。浪淘雪晶仰蹄嘶鸣，沈泽川眼前一阵颠倒，接着闷声一响，两个人滚在草里，沿着斜坡翻滚了几下。萧迟也用手臂罩着人，停下时也不起来，就张开手臂躺在沈德川身下。“ 你骗我。”“ 谁骗你？” 沈德川掐他脸颊。萧迟也扯开嘴角盯着沈德川，负气地说：“ 你骗我，你这个骗子，坏人，薄情郎。” 沈德川拽了把野草糊他一脸，萧迟也不躲闪，伸出手臂强硬地抱住沈德川，把人摁着后背摁向自己的胸膛，喘着气恶意地说：“ 我这辈子就是死，要跟你死在一起。” 沈泽川被摁得一头埋在了萧迟爷的颈窝里，他挣扎几下挣不开，闷着声说：“ 少儿，憋死了我，你就是谋杀亲夫。”“ 那你就把适才的话再说一遍。” 沈泽川粗喘了几下，终于从萧迟爷的手掌底下露出了眼睛，他深情地说：“ 小儿， 萧池也对着沈泽川的脑袋一顿搓揉，揉得他面颊泛红，揉得他乌发凌乱，半点没有沈同之的模样，恨道： 沈泽川。 沈泽川嘴里沾着草屑，萧池也夹高他的脸颊想亲他，要亲到的时候又停下了，冷酷地说： 你亲我。 沈泽川这样微仰着头忍了片刻： 你松手啊。 不松，自己想办法。 沈泽川够不着，拧紧唇线，拽紧他的衣襟，把人使劲拉过来，碰了下唇。萧池也表情没变。沈泽川还要够，萧池也就俯身下来，亲得他直往后仰，咬起来也半点没留情。沈泽川被把着腰，仰身时颈肩吃痛，眯着眼轻抽气，上下很快就颠倒了。沈泽川陷在草里，被浸入时能够看见漫天的星斗。他抑制难抑的声音揪了萧池野的一缕发，随着手指的紧拳而缠绕起来，眼前的星光璀璨在风里碎散。他略微晕眩地望着萧池野，觉得狼崽比平常更凶。 萧儿。 沈泽川把字音咬得长，萧池野俯身下来笼罩着他，挡住了所有的风和心。 我爱你。 萧池野最近似乎爱上了这样的耳语，他离家越近，这样的撒娇就越多。他占据着沈泽川，也被沈泽川占据。他不吝啬这样的爱语，每讲一次就让沈泽川咬紧了，忍不住颤抖。沈泽川像叹息又像是低吟，在呢喃碎语里紧紧挨着萧池野。萧池野在离北的边线上放肆，那看似完整的衣裳下面是仅有两个人知道的放浪。他背对着红雁山，在那魂牵梦绕的风声里露出了自己凶蛮的霸道。沈泽川跟萧池野接吻，逐渐忘却了星海，他被顶上了云端，又落在了风里，最终融化在了萧池野的臂弯。沈泽川醒来时天才微亮，薄薄的晨曦透过竹帘，他伸出手摸到旁边散开的余热。萧池野早已出城，留下的旧袍子还挂在衣架，这屋里点着驱除蚊虫的小香，欢爱的热度残留在沈德川身上。沈德川摊开手臂站着两个人的位置，他还没有再次合上眼，就忽然撑身坐了起来，匆忙地套上衣物，踏着木屐推开了门。 快把那对新婢妇快马加鞭送给蔡安。 沈泽川眼角余红明显，他哑声对眼下的丁桃说。丁桃因为被留下所以有点沮丧，正盘腿坐在小池塘边上画画宣泄，闻言笔也没收，起来就想跑。乔天涯眼疾手快，一把拎住了丁桃的后领，对沈泽川说： 侯爷带着呢。 沈泽川被陈良扑醒了，轻磕了下母鸡，颔首要退回屋内。乔天涯又说： 不过只带了一个，另一个说是留给主子。 沈泽川定了片刻，倒也没说什么。他眼看天要大亮，便不打算再睡了。 禁军留下了多少人？ 2000人，都留在了北原猎场。 准备一下名册，禁军不能和磁州的兵混在一起。 沈泽川拉了把衣襟： 程峰先生要谈磁州和茶州买卖粮食的详情，你去告诉他，我们今日就谈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